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You deserve more than a cameo. How far you not in my video? Hey，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今天还是在放假，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在堵在路上呢？哈哈哈，没有哈。那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安排这样的一个假期，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直播直播直播，这样的事情说三遍。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哇，我们的直播间真的非常不一样呢，因为我们首次迎来了民族乐器的出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乐队嘉宾边缘行走，欢迎。哎，掌声！但是怎么没有人打招呼？ 谢谢谢谢道道，大家好，我们是边缘行走乐队。 对，好，边缘行走，欢迎，再次欢迎！哇，今天呢，真的是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今天大过节的，还把大家折腾过来。对，然后据说待会儿要去团建是吗？ 对，没错，一会儿我们要去 happy 一下。 哇，真好，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乐队。请问你们缺助理吗？ 没问题，可以。 是。 可以考虑一下道道。 嗯，怎么这么勉强？好啦，那我觉得助理这个呢，还是不需要我来当哈。但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确实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别开生面的演出。是的，之前好像是我们其中的某一位前不久才刚刚来过这个节目，是不是？ 啊，对，前两个星期 哈。对，让我们欢迎欧阳老师。好，那么对大家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乐队叫边缘行走，那么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我是吉他手欧阳杰。 嗯，欢迎。对，然后我们的美女， 我是琵琶手木林。 哇，欢迎木林。 好，我是主唱圆圆。 圆圆， 我叫研究员，叫我圆圆就可以了。 研究员，研究员是你的本名吗？ 算是艺名，其实一直是我的网名。 哦，研究员。 对 对，您之前是不是学理工科的？我在想。 没有 没有。 对。 哦，我以为是真的是理工科的，所以叫这个名字。 没有，只是当时起网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网名打出来很快。 哦，研究员。 对。 好，那么我们还有右半边的场子热起来。 哎，大家好，我是边缘行走乐队的鼓手李翔。李四可以叫我。 啊，好的，欢迎。 大家好，我是边缘行走乐队贝斯手，叫我猫眼就可以了。 好，猫眼儿。是的，我们的贝斯手这个一说话，我真的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对。 你家也是 东北的？ 也是台北的吗？ 啊，哦，是啊，真的是这样的呢。 我也是 东北的。好了，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小时节目哈。当然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在626这一天，青年广播台庆的一周年的当天，我们准备了很多砸金蛋的活动，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砸金蛋的一等奖，就是由中青旅要来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然后呢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要约新之旅，嗯，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了。好，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有这个相关的活动陆续带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么今晚的节目如果你想观看的话呢，也是可以的。第一种方式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它，点击下方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呢，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 OK，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用 歌曲来开场，好不好？ 没问题， 给大家亮个相吧。 好的。 好，那么第一首歌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带来我们专辑的主打歌《那些年的那些人》。 哇哦，这个。对，顺便说一下，哈哈，我已经拿到这份小礼物了，羡慕羡慕羡慕羡慕。 对，专门给你带了一份小礼物，是我们的专辑。 谢谢、谢谢。好，那么就把这首主打歌曲带给大家。来，谁先开始？ 那些个年，那些个影，在会儿在哪儿，也不知道是从生死会儿，就听不自灭他这些话，怎可写呀坏怎心外，怎可写呀坏怎心外。 首歌那些年的那些事儿是吧？ 对，那些年的那些人 啊，那些人啊， 对， 这是一首方言的歌吧？ 对，我们整张专辑都是方言的， 都是方言的。 对， 这是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还是说只有这张专辑专门是用了方言？ 只有这张专辑 啊，只有这张专辑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山西的方言吗？ 山西长治。 哦、因为这是你的老家，对不对？ 对，我的家乡 啊。那这个山西长治，我就听歌的时候，我觉得山西话跟陕西话有一点相近，哎。 分地方其实。 分地方。 对。 哦，那你觉得就是你作为当地人，肯定是能听出区别的，是吧？ 对，我能听出来。 你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吗？这两个？ 不一样，因为巧了，陕西我在西安待过三年，所以陕、 是吗？ 陕西话我会说。但是说的都是广种话。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 我身边也有陕西的朋友吧，就是同事什么的都很多。然后他们说，那你就是用陕西话自我介绍说，那我就问他，那现在我也来问问你，大家好，我是道道，请问这句话用陕西话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道道。 好的，那如果要是用山西话呢？ 大家好，我是道道。 啊、还真的是这个，就是听出来差别了。 对对对对 对，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呢。好的。 是的，那我们用东北话怎么说？不，用台北话怎么说呢？我们的老乡。 大家好，我豆豆。 我的天哪！好吧，你又换了一个地域。 东北港台。 对，刚才就看到我们的贝斯手猫眼儿同学，真的是无处安放的双手啊！今天是不是有点不习惯？ 是非常不习惯，因为平时， 这个手是不闲着的。 对对对，平时手可能也闲不住，然后呢，今天可能由于咱们这个没有办法使用电声乐器，对，所以说可能限制了我这么。 优秀的 发挥。 好的，那今天你就来这个当乐队的口才担当好了。 好嘞，没问题。 好，没问题哈。对，那我们还是先说说这首歌，就是这也是新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对，来说说这张专辑和这首歌吧，是当时是创作背景啊，或者说什么？ 这是一张整张专辑都在回忆过去，就是我小时候的所见所感，以及我。长大了之后，包括来北京这么多年，对于我的童年的一些事情，还有那个年代的那些人啊，那些事儿的一些怀念，这首歌里基本上写的都是，尤其刚才这首歌是写当年走街串巷的那些吆喝声的小贩的 啊、 哦，对对对， 就是卖什么的都有哈、啊。 对，主要是写他们的，因为现在咱们都听不到了，所以就是说整张专辑都是几乎每一首歌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一些主题吧，对，大概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山西这种地方，它因为民俗特色也是非常的浓郁。 对 对，如果要是写怀念小的时候，就瞬间好像能把我们拉进那个童年的那个记忆当中。 对，没错。 对，那这些歌都是词曲都你自己包办吗？ 对，我自己写 啊，也是别人也写不出来，因为是你小时候的记忆。 对， 对，那其他成员就是在听到你的这些歌的时候没有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可以问一下他们。 对，来来来，我们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当时的意见啊想法什么呢？还是这首歌他写出来之后你们就觉得那就这么地吧？有吗？ 太对了，那就这么地了。 是吧？真的吗？对，是当时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小不满的，是吗？ 实在是没办法，我今儿毕竟不是我唱的。 哦，好吧，那我们的木林呢？作为全队唯一的琵琶，以及唯一的漂亮的女生，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就觉得这个歌就是。 因为八九十年代大家回忆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小的时候那些商贩们的那些吆喝声，所以说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感觉到也比较有感触吧。 对，哎，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我很喜欢学民乐的女孩子，我觉得民乐的女孩子可能都有一种特别独特的气质，特别的温婉。对，然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木林是这样的。 对，但是可能是因为他弹琴的时候需要一些坐姿，然后还有需要一些情感的那个带入啊状态什么的，可能会觉得比较温婉一些，但是可能平常跟这个 就不是这样了，有出入。欧阳表示出入还比较大，好像那个意思。 是吗？是这样 是这样吗？ 有点 没关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什么都可以说，千万不要害怕说这个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那对方会不会打我？这个是私下里面解决的。 那今天团建完他会挨打的 啊？真的吗？ 就涉及到请客吃饭什么的我不想那个付出这 哦，原来是这样的， 有点对我来说有点惨重。 但是我觉得今天他会挨第一顿打。 我觉得有可能哈，这个打人的人可能就是木林。 对，没 错。对，哎，那木林其实这个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是琵琶嘛，作为民乐，现在好像很多就是把民乐也会加入在这个流行当中，那当初就是咱们这个乐队去组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机缘巧合加入进来的呢？ 是这样，我其实不是这个乐队的第一任琵琶 哦， 我应该是第二任，应该是第二任，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姑娘 啊，也是琵琶， 对，也是琵琶，但是她是因为就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然后就没有办法可能去做这个乐队了，然后我是相当于我是后来者。 哦，原来是这样的哈。 对， 那当初这个创立乐队之初是为什么要加这个琵琶呢？有特殊的原因吗？ 首先琵琶我认为放在过去来说的话，它是像就像现在的吉他一样，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乐器， 嗯，是的， 在过去，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方言嘛， 嗯， 所以我就想把一些民族的东西加上， 嗯， 但是加民族呢，其实最开始我想过笛子、唢呐， 对呀，有好多呀， 对，都写过， 嗯， 都也找过，但是嗯。找琵琶我觉得相对通用性会更强一些。 哦， 对， 原来是这样的哈， 嗯。 那么我有一个特别那个初级的问题，就是琵琶和吉他都属于这个算弹拨类乐器， 对， 他们有相通之处吗？ 有，之前就是我大概了解过，其实吉他是应该严格的来说应该是琵琶发展过来的。 哦，真的吗？ 对。 哦，原来是这样， 琵琶是吉他的祖先 啊。 对， 好吧，那么祖先的这个乐器持有者。 对， 对，现在也特别流行，就是说像这个用琵琶或者说这种民乐去弹奏一些流行的歌曲，或者说一些西洋的古典乐，你有试过这样的吗？ 有 啊， 就是现在大众的，平常的一些演出啊什么的都会涉及到。 哎，那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随机展示一段呢？ 可以。 哇，太棒了，来来来，现在我们有请木林即兴展示这个琵琶的一个， 可以去，去点一首吧， 点一首， 是可以邀请 谁来点呢？这提前进入到团建的团建的阶段，谁来点这个，想听什么样的，是都可以吗？ 猫眼 点一个吧，给我们的贝斯一个特殊权。你导演 我就点一个猪八戒背媳妇吧。 这不算流行歌 啊，不算流行歌，那就流行歌啊。 啊， 抖音吧。 抖音里面是哪首呢？现在是哪个比较火？ 啊， 是学猫叫的那个吗？ 我曾经 啊，那个已经算是火过了，对吧？ 啊，火过了。 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爱你呀，啊，那首歌，还有什么海草舞，大壮。我们不一样，这个可以吗？ 这样吧，那我就跟，我的欧阳， 你的欧阳吉他，好， 爱他一次， 对，那个咱们俩合作一首吧。 好呀，好呀，好呀，对， 随便都可以。 他们以前合过什么？ 主要是跟你的回忆太少了。 我的天哪！ 现场就即兴吧，哎， 是现场即兴吧，来吧。 想一下啊， 嗯， 让欧阳跟吧。对，你弹 青花瓷吧，好吧， 青花瓷，好，没问题。 好吧，要不换一首，我换一首。 对， 青花瓷不太好听，换一个行。 那 换一个 。 对啊，菊花台， 你来挑吧，你来挑。 不爱我就拉倒。 你就挑一个那个。 时光一去永不回，那欧阳最 熟。啊， 他都可以。 那就不要走。 你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可以，准备好了吗？ 我就来一首，哎呀，这突然想。 十面埋伏。 嗯，最近抖音上那个学猫叫的，你关注过吗？ 我们一起学猫叫。 这样。 对，还没听过。 等一下，我想一下那首歌。 是的。 我们一起学猫叫，是这个吗？ 啊，是的，是的，是的。 等我找一下。 哎，这个学猫叫，喵喵喵喵喵， 我弹的是D的。 行。 因为这首歌我确实不太熟啊，没有怎么听过 啊。好的好的，没关系啊，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就是能够稍微展示一下，待会儿我再选选还有没有其他的歌。之前抖音上其实有很多这个热门歌曲来着。 对， 有很多。 对，有好多，其实还有待会儿可以展示一下大壮的《我们不一样》 是说你特别喜欢这首吗？ 我觉得这首，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首特别的出效果。 这首歌洗脑洗得很厉害。 对对对，这个最近像很多这个一些神曲啊，都盖过了之前的一些歌。 对， 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展现其他歌曲的时段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边缘行走的歌曲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给大家带来第二首你们的歌呢？ 好，第二首歌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名有点绕口，叫《斗锁藏字死歌浩迪战儿》。 我知道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能知道什么意思 啊。 都说长治是个好地方， 对， 是吗？ 就是特意是音译了一下 啊， 对，音译了一下，因为这个如果用普通话把这个字给念快了的话，就已经很接近长治方言的那个味道了。 明白了，非常的贴心啊。好，来吧。都说长治是个好地方。 摊子是个好地站，艳阳四季都是好风光，地图啊京东南捏个接个乱，上位老捧的一圈，都说摊子是个好地站，老名叫卢安，还叫过桑丹儿，远近闻名来桑丹帮的领油啊是他铲来，都说厂子是个好地界，各地各栏都是好陈孩，甩饼火烧肚肥摊啊，羊油烩面帮的摊儿，都说厂子是个好地界，小米炒饭炒地瓜炒豆芽儿，喝萝卜的三花面儿啊，嘎老虎挑火嘎蛋儿汤。都说厂子是个好地站，艳阳四季都是好风光，地图啊京东南捏个接个乱，三位老朋的一圈啊，都说厂子是个好地站，老名叫卢安，还叫过桑丹，远近闻名来桑丹帮的领油啊是他铲来，都说厂子是个好地站，各地各栏都是好陈孩，甩饼火烧肚肥摊啊，羊油烩面王的摊，都说厂子是个好地站，小米炒饭炒地瓜发辣豆芽，喝萝卜的三环面，脚走路来撅，莫爱拍呀，撇皮球来撇，莫啊骂，别砸来灭，莫爱拍呀，别开来别，一熬药啊，穿越来越，鸡鱼鱼啊，撅得来撅，莫爱骂呀，别得来灭。 哦，这首歌就是都说长治是个好地方，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最后这个还教了大家几个是方言，那个意思是吗？ 就是我们简称叫长浦 啊，长浦。 对 对，那你们管脚叫什么？撅 撅 撅 撅，对 撅，嗯，撅。 这一点跟那个陕西话也说 是吗？也说撅， 对， 哦， 我得撅。 卷啊， 他们也这么说。 哦，其实好像山东啊、安徽都说这个。 对，有很多地方。 对，卷盆，卷盆。 对对对对对。 对，还真的是啊，这个方言的魅力，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对，那刚才其实就是在你们唱歌的时候，真的想看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画面哈。对，就是乐队整个非常的融入。然后我就在想，待会儿你们要是团建的时候，据说你们是去唱歌是吗？ 对，去 KTV 唱歌， 去 K 歌， 对，我们今天要特意给贝斯手一个当主唱的机会。 真的吗？贝斯，这个猫眼，你是特别想当主唱吗？ 不是，我是想告诉他，人人都能当主唱 啊。对，今天是挑战来了是吗？ 我今天打算过去，今天晚上我打算去灭他一下。 是吧？ 就这样，这几个家伙呢说2018轮到鼓手请客了，所以他们是非得让我请客。我说咱们干嘛呢？所以这是源头，所以他们说 哦，怎么2018就轮到鼓手了呢？ 我也不懂，但是他们就说2018轮到鼓手，好吧，那我请客。 好吧，好吧，好吧。哦，新来的呀。 这是我们鼓手3.0。 哦，鼓手3.0了，那你是该请客，因为之前的2.05，你也不知道人家该轮到哪儿了。 对，没错，没错。 是的，好，那么今天这个是，那我就在想哈，那这是第一次团建嘛？就是咱们这个阵容的话， 没有，我们经常团建， 经常团建， 但是第一次去团建 KTV。 哦，我还想问呢，我说呢，如果要是就是私下里面你们唱歌的时候，谁会是麦霸？ 今天第一次，还没有见分晓， 是吧？好吧，那待会儿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推测一下哈。好，我觉得今晚这个麦霸还真的不一定是想挑战的我们的贝斯手，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就只能等他们团建完了再揭晓了。好，那么我们上半段也稍事休息一下，时间过得很快，然后要给大家一个隔断，稍事休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继续跟大家直播见面，我是不是非常的敬业？ 是 对哟。我是敬业的道道，但是今天呢，我还不是说最敬业的，最敬业的是我们的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就是边缘行走乐队，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道道， 是的，谢谢各位哈，那来出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待会儿看头号女嘉宾是谁啊？对， 头号女嘉宾是道道， 是没有头号女嘉宾，这个我们的木林，哎，这是我们乐队唯一的这个女性，是的，就是。是我们的主音琵琶啊，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其他的，我们先来主音吉他的两位吧，对，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大家好，我是主音吉他欧阳。 好的，那对，这是我们的 大家好，我是边缘行走的主唱研究员，叫我圆圆就好了。 好，欢迎圆圆，还有我们这边今天没有贝斯的贝斯手。 先来鼓手吧。 啊，先来鼓手 吧。 行 啊，大家好，我是边缘行走乐队的鼓手李四。 欢迎， 谢谢。 哇，这个我想问一下，鼓手是全队最年轻的一个吗？ 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美女最年轻的。 哦，是吗？ 是 哦，对对对，就是还有我们的女性哈。 对 对，我刚才就是只是说男性当中的最年轻。 哦，男性当中，对，我是最新的新人， 哦， 而且我是最年轻的。 哦，是的。 鼓手3.0版本，谢谢。 好的，现在是3.0版本，已经安装了汉化补丁。好的，那么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主音贝斯手猫眼。 嗯，好的，欢迎。 必须要说个主音贝斯， 对，主音贝斯手，还有辅音贝斯吗？就一个贝斯了吧？ 有， 有啊， 确实有 啊，是吗？ 对，但是我们乐队的配置主要就一个贝斯，就是显得很重要。 哦，明白了，就是全能贝斯。 Okay，是的， 是的，一个贝斯能弹合音的那种。 对，啥都能 啊，是好，全能贝斯。 因为没带琴，所以随便吹。 没有，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贝斯手真的是 整个乐队包括我们整期节目的氛围担当。 对平时大家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对，主要是贝斯最能说， 是吧？ 对，经常特别扛揍， 特别扛揍， 对，特别扛揍，他能说呀，能说就挨揍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好吧，那今天呢没带贝斯来，简直是这个太明智的选择了，因为不他不弹贝斯的话，他就能专心致志的说话了。 对，没错， 是好。 他主要是主说。 哦，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唱吧。 好的，下面一首歌，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是的。 下面这一首歌呢，我们可以喜庆一些。 行。 喜庆一些，这首歌叫《城隍庙》。 城隍庙啊， 对，城隍庙，但是它的节奏非常喜庆，有那种节日的气氛，有节日的氛围。 对，大家放开啊，听听这个喜庆的歌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来 感受一下。 锵锵锵。锵起锵起锵，一抬一抬一抬抬呀，小四花城隍庙，媚娘四月三五耍红火呀。锵锵锵，锵起锵起锵，一抬一抬一抬抬呀，小四花瓜子刀，红花六月泪也帮那隐藏来。小车在玩卖，恁奶奶这街坊里也传来银鸡银雷，也拍也拍哟。老婆老孩们瞧着不爱，小屁孩的忙地在忙地在。锵锵锵起锵起锵，一抬一抬一抬抬呀，小四花城隍庙，媚娘四月三五耍红火呀。锵锵锵锵起锵起锵，一抬一抬一抬抬呀，小四花瓜子刀，红花六月泪也帮那隐藏来。小车在玩卖，恁奶奶的街坊也传来银鸡银雷，也拍也拍哟。老伴老孩们瞧着不爱，小屁孩的忙的在忙的在。在玩卖，恁奶奶这街坊也传来银鸡银雷，也拍也拍哟。老伴老孩们瞧着不爱，小屁孩的忙的在忙的在。 还真的是非常喜庆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哈。 对映衬我们的端午佳节的节日气氛， 提前给大家拜个 早 端午节。 对，其实现在端午节就是还是虽然说也得吃粽子啊，或者说挂那个彩线，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么的在意这个节日，或者说这节日氛围没有小时候那么浓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 对，有同样。 明天你们打算怎么过呢？明天会放假一天吗？ 对，还会放假一天，但是明天晚上我们有排练。 啊，要排练了。 对， 是为了接下来的演出是吗？ 对，接下来会有演出。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演出？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可以，接下来是24号，我们在就是我的老家 长 治会有一次专场。 咦，你在催泪你？呀，可算回来了。对，是第一次在你的老家办这样的专场，还是说 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了吧？我有点记不太住了。 是不是这个万人空巷那种感觉？就大家就是来的人很多。 对，因为他们都能听得懂嘛。 哎，对，其实说到方言，这个我还真的是，想起来就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节目，然后就是主要都是以方言这为主。那咱们没有去这个参加这个吗？还是说 好像是去年吧，是那个爱奇艺好像那个 对对对，是 什么什么13亿分贝，对对对，我们去参加了，但是很荣幸我们被刷了。对， 好吧，可能是所以说看今年好像是没有办吧。 对，没关系，这个随缘。 是的，其实我觉得方言说唱是一种大的形式，因为方言也确实是应该值得被保护起来。 对， 那你们是想以后所有都是走方言吗？ 没有，就是我们就是我在我写歌的话会比较随性。这一张专辑我是想做一张方言的专辑。那么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的普通话会陆续出来，但是也会有一些方言的东西出来。甚至下一张专辑我有过想法，一种想法是可能我想向上影美术电影制片厂致敬一下。就是也其实也是在回忆过去，就是写他们 的。那我们可就说的多啦。 对 对 对对对。 对，上影，然后包括这个上海老艺制片厂，小时候我们就是对于80后的这一代人来说，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国产的都是上艺出品的。 对对对，没错。 对， 包括什么 九色鹿啊、鱼盆呐、 神笔啊，对， 是的， 对对对。 哇，真的，好期待！还有葫芦娃，真的有有葫芦娃吗？ 有。对，黑猫警长也是 啊，对，黑猫警长。 还有什么舒克贝塔什么的，这些都 是。 是 的， 蓝皮鼠。 舒克。 对，蓝皮鼠、大脸猫，这个都是。 蓝皮鼠也是他们的蓝皮鼠，我感觉好像都是后期的了。 啊，对，那是都偏后期的了，早期一些都是纯粹是美术片，他们那个就包括什么小蝌蚪 找妈 妈。都是 好怀念啊。 对 对，什么滥竽充数啊之类的，那这要说的话就说不完了哈，跨到了另一个领域。 对， 好，那么我们还是说回到我们的乐队，还是边缘行走哈，还是说回到我们的音乐和生活。那想问一下咱们乐队的五位成员，然后除了这个排练的时间在一起呢，私下里面就比如说每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有没有什么爱好呢？我们这回从我们的这边说起吧，好不好？ 好。 对啊，来，我们的贝斯手猫眼同学。对， 平时里我有什么爱好是吧？ 是的， 平时里就是其实还是以音乐为主。 然后怎么说起来这么的 工作呢？但是当然是我生命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我懂。 对，然后这块可能领导看得见在前面。 原来是这样啊。 对 对 对，工作确实是应该更加努力。 工作已经很辛苦了。 对，我觉得这个节放的我心里就有点不安，现在。 是吗？ 手头有很多活还没有完成嘛。 你一天都工作23个小时，就休息一个小时还不安呢？ 不安，绝对是不安。我觉得24个小时根本就不够用。 说的我 根本不够用， 有点信了。 哎呀，惭愧呀。对， 有点信了。 这块主要是得给我特写，然后把这块播出去。 快来来来，这轱辘快赶紧特写。 这块一定要播出去啊！一定要播出去。 播出去了，放心，我们都直播这边。 好嘞，老总，谢谢。 领导也不会看。 对。 好嘞。 领导说黑屏了。 截屏给发给您的。 是的，到时候截屏发给我们的这个领导啊，截屏。好，那么鼓手，我们的3.0版。 好， 对。 OK， 平时除了乐队排练演出呢，我其实还有我是音乐制作人，我还在给小朋友们做音乐。 给小朋友做音乐。 对。然后除了做音乐的部分，其实我有正式工作，我是这个搞设计的。 设计，我的天哪！原来我们还有设计师。 是，我是从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每天晚上看娃睡觉了以后就做音乐。 哇，那你今天也节日快乐！ 谢谢。 吃鸡这一块没说。 对， 我不咋会落地成盒，不咋会。 对对对，哦，是这个周一到周五上班，您是做什么设计？室内 汽车底盘的那个设计， 他在奔驰 研发。 哦，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品牌能说吗？咱们有没有？ 可以，没问题，再多说几个，然后就没有品牌嫌疑了。对，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那到时候可以真的好好了解一下。 好，了解一下。反正我的领导就是德国人，中国话他们听不懂，所以无所谓。哦、 好，没事，现在又黑屏了。对，那你这个时间安排真的会很紧。 是的，我每天白天周一到周五上班，晚上看娃睡觉了以后就自己做音乐，然后周六周天基本上都是排练演出，包括。 那你每天睡几个小时呢？我很好奇。 我就是从半夜一点睡到早晨六点，先送爱人上班，然后自己再去上班。 我的天哪，爱人先送爱人上班，真的是。好好男人啊，好丈夫。 不要说爱人， 不让我说了。 对，不让说了哈。 参加过媒体发布会。 对，好，那么我们这个媒体群访到我们的这半边哈，来吧。那这我们的三位，圆圆，你是平时除了音乐，会喜欢什么呢？也是有其他自己别的工作。 有工作。 哦哦，有工作是交五险一金的是吗？ 对。那个我的工作其实和音乐挂点钩。就是也是音乐范畴，就是 音乐老师吗？ 没有，也兼职当音乐老师。 哦， 对，那我的专职是做配乐。 天哪，配乐。 对，就是 电影影视配乐是吗？ 影视也做过，就是现在做游戏的会比较多。游戏对游戏的配乐和音效这一块就是通俗来讲叫做编曲的。 太棒了，我们请到的都是人才。 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 我的爱好一般就是很简单，就是旅游喝酒。 我旅游和喝酒 啊，对，没有。 那你会喜欢去什么地方吗？ 其实想去的地方非常多，但是目前就是只去过日本还有菲律宾 就是国外的部分，国外的地方啊。 对，国内的话 这两个地方都很好啊。 国内的话我很想去西藏，但是假期不够。 是的是的，也确实哈，大家都有一颗向往诗和远方的心啊，还是先把现实那个 世界太大了，总想去看看。 对，那穆林这个平时你也是有自己专职的工作是吗？ 对，但是这个乐队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三位算是音乐是爱好，然后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我跟欧阳呢算是 音乐是主业， 音乐就是主业。 对 然后平常就是教小朋友然后自己现在做培训。我可以说培训吗？ 对，可以说培训，不要说培训班的名字就行了 好 好的好的， 主要就是在教大家就是民乐这一方面。 好的哇，真是非常的棒啊，这个教小朋友也是只教小朋友吗？ 没有，成人也 有。 对 好，那么欧阳呢？欧阳是 差点给我介绍完了 你也是音乐老师是吗？你们俩是一个班的吧？ 一句话带过。 他是教琵琶，你教吉他。 对对对，然后平时给也给其他的艺人弹琴之类的。 哦，就是也给其他的这个 对 乐队什么的。 弹琴是我的主业。 主业。 对 对, 对。 好的。 平时我可能就比较喜欢运动。 哦，喜欢运动。 对。我还有那个穆林他就喜欢运动的那类的。 哦，那喜欢什么运动呢？跑步吗？ 跑步可以，我们俩游泳也行。 游泳也行。 然后我打篮球和羽毛球都行。 哦，真是棒棒的，这个所以你看嘛，还得聊，这不聊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 背后的事情。 对，幕后的故事。这真的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对，哎，那刚才好像没有这个聊到猫眼，你的工作是？ 哎呀，那要说起我的工作那就多了。 哎呀妈，快来一一细数一下。 你看码农，然后曾经的我 曾经的你。马是哪个马请问？ 骑马的马。养过马，你看养过马。 哎呀妈，马场。对 对对对，然后 曾经坐拥一个马场。好，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目前来讲是就是经常和我是做这个互联网行业，就跟和三大运营商啊做这个网络基站呢然后一些比如说咱们目前用的物联网基本上是这个行业。 我懂了。对 比较正经的，就还其实还比较正经的工作。 没，都是正经工作。 对对对， 其实每个人都是正经工作哈，只不过我们这个有高精尖的，然后有我们这个传道授业的，是不一样的。 啊、不是，我也有传，也传道授业， 也传道授业， 也传，该打是打，确实传。 他什么 啊？对，是 他就是个干杂活 也传。 对，也你是教小朋友主音贝斯是吧？ 对，平时周末的时候，吉他贝斯我都教，钢琴也可以，也都教。 你们是一个培训班的吗？ 我们是一伙的 啊，一伙 也都教，也都教。 行，我懂了啊。好的，那看来其实大家都是这个三头六臂哈。那不光是有乐队的这一个部分，还要有自己这个其他的本职工作。我觉得那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因为会有很多的精力要投入在这个上面。会觉得有疲累的时候吗？或者说，当你们最忙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排开这个时间呢？ 挤呀、啊， 挤呀、啊， 挤、哦，因为大家都是因为喜欢音乐走在一起，所以就是说，至少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要去安排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但是一个人的时间好调配，如果五个人的时间的话，那是不是？ 确实不太好调配， 是吧？ 每次都会先问、 哦， 先问各自哪天哪天的时间，因为也要照顾大家，毕竟工作你不能耽误嘛。 对呀、啊，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哈。那你们有没有就是比如说真的挤不出时间，那这样的话排练时间会被压缩，那你们平均每周会排练多长时间呢？几天？ 平均每周的话最多只有一次， 最多只有一次， 对，每次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那像如果要是说有演出之前会集中排练吗？ 演出之前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会过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只能是硬刚了。 这是考验现场能力的时候到了。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带来下一首歌好不好？ 好 好， 下一首歌我们回忆一下童年，这首歌叫 忆童年。 对，像童年、 像童年， 对，像童年。 这是 一首比较温暖的慢的歌曲。 对，这个我们一起来融化一下啊。 好的。 六千岁桑树房，开学同回进课堂，铅笔袋儿文具盒儿，想想想皮也疙瘩儿，老师问生梦想，我说当个飞行员，双手本儿天子杆儿，不停讲课挂花花儿。风擦草面，一脚起草个本香，天个浪脏牙汤，香蕉雪糕两毛钱，蜂蜜摊儿啊酱米蛋儿，买双眉粉带小三儿啊，买路径觉得笑话不好过刀片儿啊。我摔盘做么娘儿，铜把梯呀床不歇，桂花大光头王鞋呀，讨鸟我同个火，地里头别踩头王阔。哭啊 还把银藏来呀，你大哥拉破车也在拉到好大我，千岁上书房开学都会进课堂啊，老师问生梦想，我说当个飞行员，小小手手背后长大以后当栋梁啊，开飞机呀造大炮，这会儿想想长八毛啊。 哇，好温暖的一首歌，叫做《像童年》啊。对，童年我们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梦想。你要做什么？我要当科学家。 对，当医生的。 对，当医生的，老师的，科学家的。对，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啊，真的是各行各业。 对对 对, 对。 嗯，是的。那这一首非常温暖的歌，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是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好不好？对，啊。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写作品， 嗯嗯嗯， 对，最近刚刚新出了两、新也没有，还没有出， 还没有出， 就是正在创作当中。 好， 词曲已经写完了，但是还没有编， 也是圆圆自己创作的是吧？ 对，就、是我写，编曲呢是大家一起，然后大家一起磨一个框架的话，我会用电脑，因为我干编曲的嘛，我会用电脑先简单出一个样。 好的， 这样的话能方便发到网易云啊什么的这些。对， 好，那现在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其他的这些音乐平台上可以搜到这首歌吗？还不行。 新歌还没有，新歌还没有。 但是现在的今天所展示的这些歌曲是有的。 对，是有的。专辑里的所有的歌曲都有。另外还有去年以及今年年初新出的一两首歌。有大概有三首，我记不太清了。对，三首新歌。 好，那么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边缘行走》。那最近的最新的这张专辑就是《那些年的那些人》。 对， 支持一下。好了，那么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要再带来一首歌进行收尾吗？ 好， 好，对，那么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边缘行走》哈，但可能是唱不完了。 对，没关系， 没关系。 对， 好的， 我们唱半首吧。 好啊，没问题。 正好明天是过节，大家肯定。会开心会喝酒，那这首歌也比较应景，叫划拳。希望大家喝酒的不要开车，开车的不要喝酒。 是的，注意安全才最重要。 对，没错。 来吧，那就是划拳，我们来听一下。 猪头油啊，撇个黄瓜，整个花生，都做老爷出汗儿酒。大山的吹牛逼，罗湖岗的米村街，也在头顶钢锤，还说你花拳和雷美。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对，前前前没叫，仔细掺了点猛药啊，大姐。 哦，哇，这首歌。